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换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新看到的一个手头的报告啊，这个在瑞士的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简称 IMD 啊，发布了一个最新的2013年度的叫什么呢，国际竞争力排行。哎，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啊，如果以经济实体来算的话，哪个国家的竞争力最强，那今年呢看来是美国呢，从去年的这个第三位啊，上升到了第一位。那前三名分别是美国、香港，哎，还有 美国、瑞士、 美国、瑞士和香港啊。那这个香港是本来是排上一年度是排在第一的，今年落到了第三。我估计今天的报纸啊、明天的报纸啊，应该会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台湾的报纸已经抢先一步，又利用这个题目，好。还是那个老话题，就好像我觉得想到一个笑话，吃饭睡觉打豆豆，这个台湾人基本上就是吃饭睡觉骂马英九啊，反正这个话题又成了一个攻击马英九的一个好用的话题。为什么呢？这个你也不能够完全怪台湾的报纸，因为呢这个马英九的行政团队呢，最近还非常自豪地宣布说，这个台湾的经济表现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其实呢，在亚洲四小龙当中啊，在这个韩国啊、台湾啊、新加坡这个香港当中，还排名第二啊，那这个感觉还不错，就是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往下比呢绰绰有余。但是呢，这边国际竞争力排行呢，这个台湾啊，就从第七位退步到了第十一位，从去年的第七位退步到第十一位，亚洲排名是第三，排在了新加坡和香港之后。因此呢，哎，这个今天我已经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已经开始对此有所反应了，说哈哈哈哈，你说什么哈？你看，你昨天还说的在那边高兴的不得了，你看这边已经给你当头一棒啊，一记闷棍，一盆冷水就浇下来了。因此，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恐怕跟我们最近 U Radio 进行的这个专题有关。最近我们有一个策划是叫做台湾十字路口，对不对？那台湾十字路口，我想你十字路口恐怕现在站在马路这个车水马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马英九。到了台湾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看报纸的话，那天我觉得这个马英九的那幅图片让人印象很深，就是这张打瞌睡的这张图片。你在中国时报的头版放了一个四连拍的照片，就是马英九那个眼睛啊，眼睛开始从瞪大，然后到开始往下掉，然后呢再开始强行睁大，大家可以自行脑补这个画面啊，就是在你特别困的时候，砰瞪大眼睛，瞪大眼睛，然后最后终于还是不知这个眼皮还是夸他掉下来了，然后这四连拍放在哎一份这个台湾恐怕不算最有影响力，但是也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的这个头版，然后底下这个马英九的手下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说，哎，总统媒体在拍您在打瞌睡啊，然后还署了一个非常有爱的名字叫飞，这个飞 写的， 这个飞大家不要联想过度。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助手，他虽然写得非常有爱，你说这么一条新闻，当然我觉得他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幽默感在里面，但是让人觉得看了以后很心酸。 你心酸吗？ 我真的心酸。我马英九非亲非故啊，这个也没有给我什么好处，也没有请我去帮他做什么，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很心酸，就是你看他那张图片，因为是一张那个 close up， 是一张特写啊，你看那张脸呢、啊，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容易，辛苦了，这个脸上的皮都塌下来了。 不知道后来台湾媒体是怎么样做文章的哈，总之你说我们这边好像是当做趣闻在看。 对。 但你想象当时马英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内忧外患的一个局面之下。 是。 你说台湾跟菲律宾广大兴28号到今天还在那查、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查出台湾方面他们满意的结果。就说在当时好像马英九他平均睡觉时间4个小时左右。 有媒体 就调查说，这个前一天晚上，因为刚好是世乒赛，对不对？世乒赛这个台湾的选手跟大陆的选手刚好决赛，最后这个中华台北队拿了金牌。 大家还不欢迎马英九去前去观战，说你这个灾星，你别给 他。那好，这个马英九真的很可怜，说那我不能去观战，我在家里看电视好了，我通宵看电视，好说只睡了一两个钟头，结果第二天在那边听那个防灾简报的时候就打瞌睡了。哎呀，真的是让人很心酸啊。然后有人就比较说，这个小马哥上任的时候啊，到现在你看已经做了这个六年了，六年不到一点，这个真是老了， 对， 真是老了。所以我觉得我只是从一个对普通人的一个，你说一个地盘工人好了，一个工人每天在那边抡大锤啊，我真的对他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恻隐之心。 而且会不会台湾有一种这个把问题简单化的，把焦虑感非常简单的是推给领导人或者政府的现在的某些作为。因为一开始马英九说啊，你看我们现在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表现非常好啊，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什么什么什么国家，但是呢结果真的是当头一棒，立刻给你排名说下降了多少倍。就现在很多人又批评他，你说不能感觉太好，你的这个经济 他什么时候感觉好过吗？ 他就说了嘛，他说第一季度我们这个 表现已经 超过新加坡 了，感觉好了两天， 你就不要自我感觉太好，还是要这个夹紧尾巴做人。佩芬，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啊，从台湾回来之后会不会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感受到这种台湾现在目前从上到下的一种 忧心忡忡啊， 气焦，真的。其实呢我在台湾也跟就 Vincent 有聊过，正刚 Vincent 也点到，现在骂马英九好像在台湾变成一种潮流， 是 不管是你说是政策上的事情，甚至说你家的狗可能今天生病了，你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玩笑啊。这个我后来在 狗生病了也关 台北，哎，真的不要跟不是狗生病，是这样的，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我跟他聊天，他是一个宠物爱好者，他那个车上贴了一个说欢迎你带狗来乘车，好，然后就聊天，我聊聊他的狗嘛，他就说，你说这个台湾为什么不可以给这个狗有健保？怪马英九。台湾的宠物没有健保，这个都是马英九不好。好，你说这个是不是狗生病也要怪马英九？ 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今天还有马英九提到这个司机的声音，他可能为了爱狗人士，他就会去推狗的健保。可是当他推了之后啊，就有另外一片就开始骂他，电视就开始骂他，你连人都顾不好，能顾狗？你有没有搞错？ 就总之骂你，就什么理由他都可以成立的。 对，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刚刚讲到竞争力退步，可是前两天马英九还在讲说，哎呀，这经济这个就还在讲，好像政绩不错。那我想先讲，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笑，也不能说是笑话，一个故事。就有一个领导人，他因为就陷入了一个困境，然后他就请来很多有智慧的一个长者来给他建议，请了100个人，然后这100个人呢，就到这个领导人的面前去。指着他的额头就说，你这里要有东西，指着他的额头，你这里要有东西，就100个人100个智者都是这么说，你这里要有东西。就后来呢，那个领导人听完就很开心，说啊，原来这么简单啊，就他就请人去帮他在额头上点了一颗痣。然后他说啊，原来这么简单，好了，就他就再也看不起这100个智者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笑话讲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马英九现在就陷入了这些问题。当你一方面在讲这些哎呀经济有怎么样，其实我们经济表现也不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感觉。你说在底层人民其实他感受不到，我的薪水都没涨，我的生活还是什么都涨，我薪水没涨，可是可能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他才是实质获利的那个那一群人。 哎，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你说台湾的这个人民无感啊，通常拿来解释说为什么哎马英九做的那么辛苦，但是大家好像还不领情。但是你说真的无感吗？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外访者，我在台北待了那么几天啊，我包括我的朋友指出这个问题，他说你看这个台北的这个消费，消费的这个场所我去的有些餐厅不便宜啊，对不对？然后我每次去都是排队，那我可能我想可能出来吃饭的不是不一定是活得很不好的人，可能都是还是有钱可以花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你看这个商业的活力，我直观的看上去啊，这个全部都是感性认识，没有太仔细的数据分析，也许别人可以纠正我，但是至少从我一个外来者看，我觉得我可以看到更差的，因此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包括我见到很多人，那很多人这些人都是骂马英九，那他说哎呀这个日子过得很差，但是你真正问到他，你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比如说你的这个生意做得怎么样，哎， 好像也不是那么坏哈，就是说可能这个更好当然可以有，但是真的有那么差吗？ 我说实话，存疑，有一个问号在这里。 会不会有这个代际之间就不同的感受哈？因为现在很多的民意我们都是从媒体上获得嘛。首先你说台湾媒体，我不管我多么喜欢龙应台的这个引用也好，他就讲过，他说你看台湾你不能单单从表面上媒体的报道来看，但现在你从媒体上看到的就是中年人在抱怨好像我的工资也不会涨，然后年轻人就在抱怨说好像我毕业之后我真的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但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而且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太过于稳定，就跟香港似的。香港我之前也是看一个节目说就可能二三十年前毕业的这个同学大家一块聚会回来，你会发现大家毕业三十年之后，如果是差不多学历的，比如说我都是某一个学校的中文系毕业，大部分呢可能是去中学教书了，教书之后呢三十年后大家的一个薪酬差距和你的生活水平差距不会太远的，就可能高也只有五六万块钱，然后低可能也三四万，也就差不多，一个月也就差两万块钱的这个薪水收入，在香港来说不算特别大，但是他说如果我回内地比，三十年后你再回来再重新聚会， 是 哇，这个时候你们班的可能真是天差地别，就有的人真的是豪车这个民宅， 有的人， 然后有的人可能这个是真的有可能，而且可能是这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也难说。所以你会看到，他就说因为这两个社会你根本就不是处在同样一个奔跑步伐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所以会导致大家这个无感，然后可能台湾你又现在大陆你说这么大跃进的一个崛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对岸的好像他们的步伐大步流星的，你好像永远追不上，我们这边又似乎就越来越感觉示弱，其实跟香港中间一个落差是不是非常相似？ 你说到这个比较哈，我们刚刚说到今年2013年的这个世界竞争力排行，中国大陆排在第几名呢？中国大陆排在第21位，21位比去年是上升了两位，从1997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每年上升了半位不到，1997年的时候可能在大概在排在27位左右，因此你如果从这种感觉来说，好，你现在我这个回到大陆哈，回到大陆你去问一个人，你说你觉得日子过得怎么样？普遍的一种看法就是说我不一定过得很好啊，但是我未来好像还是有一点空间，我觉得我前面有机会往上走。但是你看实际的，不管是从这个数据，你看这个这个人头的这个 GDP 也好，你的可支配的收入也好，大学生的起薪也好，其实这个数字跟香港跟台湾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但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坏。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真的你要说到刚刚 Vincent 讲到为什么那么多高消费的场所这么多人，其实也是我每次的疑问，每次为什么百货公司周年庆就可以大家这样砸几万几万去买化妆品， 是啊， 就为什么还是感觉到不好呢？其实你问我一个作为台湾人，真的就变成是一种全民风气，就是像我在这段时间刚好就在家里嘛，回到台湾去，然后我不在，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台湾的电视了，我有时候关在房间，我爸在客厅看，我就听到不断的叫嚣的声音，就是在一直在骂，从早上就下午时段开始有争执，就是一直在骂，一直在骂，大家的语调都很高。 对啊， 从电视，然后开始到，其实我在跟一般，就是我见了很多朋友，我们在聊的话题，你说我们会不会坐下就开始骂马英九？不会嘛？所以 对马英九会是一个很好的谈资，我的理解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体验啊，两个人没话说的时候，马英九怎么怎么着，就这个话就接回来了。 对，就像说我有一次坐 马英九好像跟这个内地的这个郭美美有点像了。 没错，我坐计程车，然后就可能问会就闲聊会问一下司机最近生意怎么样？那可能他也会觉得，这是什么计程车多啊，现在也不是很好赚， 怪马英九了， 你就会回到，所以真的就是一个风景，你什么问题最终回归到骂的那个人，那就是马英九。 这个好像是英国人谈天气的这种感觉，好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会习惯了，就会心理上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 是他是委屈的。 对，但是你想想，其他国外的领导人都是一样啊，只不过台湾可能是同一种声音，所有人都在骂你。但是你说在美国，可能各个电视台骂的人不一样，或者说他就跟以前的领导人再比一比，哦，反正那谁谁布什当政的时候也被骂，然后那个克林顿当政的时候也被骂，所以你现在换个奥巴马，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平衡的。但是你说在台湾可能大家非常容易的跟以前几位领导人相比的话，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落差这么大。这次其实我知道你们也访过像钱富先生啊，也是名门之后啊，然后之前跟这个蒋经国先生包括他的就几任的最高领导人他都有过亲密的接触。 对， 那么如果从他们这些大家的口中会不会找到一些说 台湾的出路在哪，现在的问题在哪。 你说这个出路在哪，我觉得很难这一句话概括，但有一句话你刚刚说到蒋经国，我印象很深的玉木明提了一句话，他说蒋经国先生如果在世一定把马英九打一顿。 对， 这个是我 我眼睛都亮了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很后悔没有提拔宋楚瑜是吧 好了，这个先休息会儿，我们待会儿来说这个台湾呢，我觉得年轻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在整一个这个社会现在这种很累啊，或者说很这个喊打的这样的气氛当中，年轻人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休息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云熙， 我是樊素， 我是佩帆。 所以现在网络时代啊，这个哪里的这种社会的倾向或者说你的一个成见啊，基本上很多程度上受到网络上声音的这个主导，在台湾呢尤其如此。在网络上你会见到这个，如果马英九每天都去看自己的 Facebook 的话，他的心情一定非常的不好啊，因为 也不会了，其实他每张照片底下的赞真的是成千上万的 啊， 看到这个赞心里也会有点安慰。 点赞这个你点赞跟去看底下那些留言骂他的很多，哎，真的是非常不留情面，都完全是人身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会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的不给面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有一个事情是很有关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大学，到说现在很多大学求你来，我考七分也可以上大学，我考七分也可以上大学，大学生这个毕业生非常的膨胀，造成大家找不到工作，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22K 的这个事情。哎，一个大学毕业生之前说政府资助你去到企业去实习，你一个月啊，保证你最低工资有22K 新台币，就是22000新台币，大概人民币4000块钱左右啊，保证你有这个薪水。那现在这个资助要停了，那很多大学生又失业了。那所以我之前看到那条新闻说，港大自己统计自己的这个毕业生恐怕是香港最优秀的毕业生，好说一个月能够拿到将近20000块港币。台湾的新闻看到这个说，哇，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这个同样是20000，只不过是20000新台币跟20000港币的这个差别。因此年轻人的火气非常的大，我在这个台湾碰到朋友这个感觉很明显的一个中年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中年他基本上有一份事业在那边，他当然也会说一说马英九，觉得马英九没有骨气啊，没有这个领导人的威严，会有，但是他自己的日子或者说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还可以。但是年轻人对于这个反响就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哎就觉得穷。台湾的电视节目在黄金时段6点钟7点钟就晚饭的这段时间放一个什么节目呢？教你怎么省钱吃晚餐哈，怎么样省钱？50块钱50块新台币的一个便当，怎么样把它变成两餐饭吃？我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啊，你在要第一份便当的时候多要一点饭，多要一点饭，然后就把这个便当就摊薄了，你知道吗？然后50块钱就可以吃两顿饭，当当，你这个你就省钱了。我有一个朋友看到这个新闻就说，他说作为一个台湾人，我看到。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这条新闻，我想哭，我吃不下饭。我说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那么惨，大家感觉那么惨，说哎呀，我真让我觉得心情很难受，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悲伤。 如果他今天看看香港的新闻，说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生回到广州，他对于薪酬的要求是3000块钱，没有人跟他讲价的，他自己一口价3000，对方都诧异了，说您是当真吗？那也是 此话当真， 真的呀，你看现在的就业史上最难就业季嘛，可能香港台湾大陆都是一样的情景，但现在的关键是就我看那些新闻报道，就老一代的人，就上一代的过来人，他会看到现在所谓的什么清贫族、什么草莓族啊、靠爸族、就你要不然拼爹，你要不然就从小在温室里面长大、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你就幻想着一毕业之后我的体薪要多少，然后我过2年我就得买楼、他说你们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年轻人你可以志存高远、但是请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可能心态也是有问题的，就你必须去掉你身上的光环、你不要觉得我 我是名校毕业生啊，我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已经不是了。实话告诉你，现在的博士你都不可以叫自己是知识分子了。你就说在这个凤凰，我听说很多实习生端茶倒水的，人家是英国博士毕业的。来这儿一样的，跟本科生毕业的没有什么区别，你做的事儿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自己要这个改变心态，从整个社会到每个个人都必须打破这样一种光环的魔咒了。 其实你们刚刚你们两个讲的刚好不同的一个观点，就可是我在台湾看，其实呢，你刚刚提到22K，它确实当初一个利益是一个很良善的，就希望透过这个补助，希望让企业可以多用年轻人嘛，多给他们机会。可是在企业来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不如就直接给你22K 嘛。那变成 他的心理价位就是说我22K 就可以买到一个雇到一个大学生了。 是，可是就是你表就是我本来我补助你，可能我补助你，你还是可以，不一定是22K 啊，你可以用26K， 你企业自己出4000块嘛。对，可是大家就觉得，那你既然补助也超过了一个基本工资， 是， 那为什么就不就22K 嘛？ 哦， 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不只是接受补助，就变成好像22K 就变成是大学生的这个工定价，对，工定价，那就变。说政府本来是一个利益比较好的，希望去帮助就业， 是， 可是却变成了另外一个刀帮倒忙，变成说结果大学生本来也许他出社会是有26,000-28,000的， 是， 可是因为这个22K，结果大家企业都用这个当做工定价。 我想起来香港当年也有这么一个举措，应该是09年时候，我记得是金融海啸，是我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也是说企业请大学生实习，我规定你的月薪是4000块钱， 结果企业心里的定价就是大学生 就 值4000块钱。 当时也是非常大讨论，就觉得大学生怎么会贬值到这个地步，才值4000块钱。但人家想，我本来是没有期望可以拿到薪水的，你知道吗？就经济差的，他说给我4000，我已经非常开心了。 哎， 但是政府你就里外不是人。 是， 哎，真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低薪啊。低薪上让人觉得说，有一种这个说法是说是马英九影响了他们，怎么影响呢？因为呢，马英九的这个形象，他过于清廉，不能说过于清廉，就是非常清廉， 非常 好，非常清廉，清廉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那件西装，我又说到我刚才那个朋友，就是看50块钱便当的这个朋友，他不断的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马英九为什么不换一件西装？他那件西装非常的不合身，穿在他的那个身上呢，就感觉就是有点晃晃悠悠，你知道吗？就是让人觉得很难受。他说这样的形象让这个台湾的这种全民的观感啊，让人觉得说，哎呀，我们台湾很穷， 从上到下很穷酸， 我们从上到下很穷酸，所以说我们要吃50块钱这两顿便当。你看这个东西是一个连接点，怪马英九，马英九呢，那最后他们又找到说，不应该只怪马英九，还应该怪马英九的老婆，是马英九的老婆不让他换这件西装。 可是马英九连球鞋都不，我记得之前有提过，就你很少看到跑步的，他喜欢慢跑，慢跑球鞋通常因为气垫什么，你是保护脚的，通常真的坏掉，你就会丢了再买双新的嘛。可是他是连球鞋都会拿去补好去修理的。 以前这个前任总理大陆总理温家宝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对啊， 也去补鞋子，好， 就是， 看来补鞋子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范例。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英九，我在想马英九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前段时间有一个在5月20号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报道，马英九在台大的时候呢参加过一个叫做自觉运动。自觉运动当时的参加的这个行动者还有这个谢长廷，谢长廷也都是后来很多民进党的人啊，台大法律系这个号称台湾乱源的这个地方哈，都是大家搞这个自觉运动。自觉运动马英九当时向这个大陆的有一些朋友去贴大字报，不是贴大字报，他是贴海报。他说什么呢？要青年人要自觉啊，不能够让这个历史啊指责我们这是一代像大陆之前说了暮气沉沉的年轻人，不可以让我们留有这么一个历史的评价，因此大家要努力啊，要上进，要怎么说呢，要充满正能量。哎，我想马英九的时候，马英九时代的年轻人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形象跟今天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哎，差别真的是很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种标准来说，哎，好，马英九做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大家现在都骂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自己做的这么清廉反而就好像成为他的一个弱点了呢？ 其实我觉得你要骂他找什么都可以。刚刚 Vincent 一直提到50元便当， 对， 五十元便当。其实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吃五十元便当的。 好，因为你吃两顿吧，不是五十元便当的 关好 啊，关键是吃两顿。 如果吃两顿，这个叫心酸，就是到底，那我们要去查科学一点，到底有多少的人真的把五十元当两顿吃，或者是其实就我了解，就是很多这样省钱的节目，它有时候也会是一种噱头，他做的越心酸越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你蛮有趣的，看就当看趣闻一样。 是，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么有这么多人呢？ 嗯， 每次我去吃麻辣锅去吃烧肉的时候， 嗯， 坐在我身边跟我抢位置那些人是谁？都是年轻人啊。那你说赚22K 的，我身边也有一些小朋友也是这样子，他们上不上馆子也上。就我不是说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而是不是说电视一个节目说叫做五十元分两餐吃，就表示好像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干这回事。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媒体或者是一个气氛，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么那么惨？刚刚就是你一开始提到， 嗯， 你去台湾你看到的真的是这样子吗？ 嗯，对啊， 对啊， 或者至少我接触的人好像没有看见过五十过五十块钱吃两顿的。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你说人民日报说中国的内地的80后是暮气沉沉，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的是对的。你看，真的，你看身边的你的同龄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又老了，抽根烟，可能小孩刚出世，自己的那个工作也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是， 就确实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你说你真的看到的不是说马英九那个年代，当年他们这个社会环境也不一样。我就想起当时去采访那个谁吴念真， 嗯， 他说为什么当时台湾他们的这个80年代，你说繁花乱插，文化这么繁荣， 嗯， 什么所有的行业都互相帮忙，李宗盛啊，罗大佑帮他们演戏啊，就是各个行业都是串通的。 是， 他说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办法，你说中美这个台湾跟美国断交了， 嗯， 当时林怀民的这个戏，他说在剧院里面演，然后他配的那个现代舞的这个舞蹈， 嗯， 再加上音乐，就孩子刚刚这个呱呱坠地的时候， 嗯， 孩子的哭声， 嗯， 再加上整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气氛， 嗯， 你就恰好了。他们说作为文化人，我觉得好啊，断交了好啊，就我们刚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好，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我必须奋发图强，从我自己做起， 啊， 但反倒是现在， 啊，这个就跟马英九的这个自觉运动有点像。 当然你说现在我们成长起来的环境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们在内地嘛，小的时候课业负担又重， 嗯， 啊，独生子女旁边也没有人跟你这个分担解忧， 嗯， 然后你现在一出来就现在所谓的什么拼爹的时代， 嗯， 到了90后估计竞争就更加的白热化，拼爹估计就在台面上了， 啊， 你看这样的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就难免有现在的一个精神状况，我觉得是难怪的， 嗯， 你说暮气沉沉，人民日报这个提醒有时候你会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关键是你怎么样去打破这个暮气嘛？ 啊，这你说是时代的这个逼的，这一点好像我们这次有访问这个钱富先生有提到这么一点， 嗯， 他作为马英九的老师哈，这个还坐在那一张椅子上， 嗯， 还最后跟我们说，他说我左手边的右手边的这张椅子，你看每个礼拜马英九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来这个听来，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听他来寻求他的建议吧，这个拜访的这个老师， 嗯嗯， 他说这个马英九赶上的这个时间点啊，确实也有他比较倒霉的地方， 当然，嗯， 就是你如果我去看了一下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数据，那他的整个经济因为有一个出口的一个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包括它跟美国的这个相连度非常的高，马英九一上台就赶上了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衰退，那你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金融的危机，就是台湾受到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很在多大程度上是归罪于这一代的人，或者说归罪于这个政府当局，我觉得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细分的问题，但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点你就是赶上了马英九正好是在执政，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说，但你说怪老天吗？那也没有办法。好，休息会儿，三立换新闻，我们待会儿接着聊这个台湾的这个痛苦，所谓的痛苦。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你说到这个痛苦哈， 嗯， 我们刚才说这个痛苦的感觉，人最痛苦的这个时代或者人最痛苦的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实际上你横向来比较，不一定是真正最糟糕的地方，往往呢有可能是最为自由或者说你得到的信息最多的地方， 嗯， 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你如果去做痛苦指数调查，在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方去调查， 你的实际的这个比如说经济数据跟人的感觉之间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在台湾呢，反正是感觉因为我有这个骂人的自由，所以说大家觉得那我就去尽量的去使用我的这个自由，包括信息的这个流动。有的时候很难说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往往是你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空间里面，人反而觉得非常的痛苦。这个很多这个大陆的朋友恐怕到了台湾之后经常会产生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台湾这种是一种富贵病，我觉得你这个是吃饱了撑着。那但是我这个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可能不同意我，但是我很多从大陆亲戚来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吃饱了撑着，你这个是好像这个长胖，你现在考虑减肥的问题，那还有人吃不饱呢。 有的时候真的是跟你的地理的空间和你这个想法的空间，你思维的自由度是很有关系的哈。你说你懂得越多，你了解外界的信息越多，就不代表你的这个人会由此而轻松，或者让自己是变得丰富起来，反倒是平添更多的烦恼。就像我们昨天说那个安吉丽娜那个朱莉她的那个切除的双乳，你说如果她现在那个案子是没有出来，大家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个基因突变， 是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觉得哦，我可能有这个患病的风险，就平添更多的担忧。我不是说嘛，更多的人可能给她带来的没有说什么正能量，而是更多的一个忧虑。但至少了，她说明我是可以选择的，这也是一个正面想的。但你就想我们平常放假，就我自己放假，我一回到家我真的是断网的，就手机基本上是不用上网，然后电脑我是不带回家的。然后你是希望你过这个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香港如果生活惯了之后，我回到江西老家，尤其是回到乡下，回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你过几天这样的生活，你心里会真的不安定。 好， 然后一回来之后呢，我记得咱们当时做那个朱令的那一期节目， 是， 然后你会发现呢，哎呀，原来我少跟了三天的新闻，我重新回到这儿，我有一个地方的细节我没有看到，结果我嘴巴里就脱口而出了，就立马你会发现你说的东西是准确的嘛，你自己就立刻给自己打惊醒。所以你说这个城市和这个乡村的这个生活如果交替这样过来过去的话，确实是挺大的危险的，而且是现代人一个你说难以突破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 所以台湾这次我到台东这个地方去，我其实之前有注意到现在台湾的比如说艺术家或者说很多文创的产业很喜欢往东部去走，往花莲这一带去走，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台湾的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当中，这一块地方是保留了很多还是与很多的比如说农村啊，或者说自然的景观啊，大家纷纷到那边去找灵感，包括去找商机。这个其实是台湾这一个社会在我看来它的这个后现代化的这么一种，就是后工业时代，它进入后工业时代，它会有一些它的这个它的一个东西。那这种东西呢，你在今天的香港或者说在大陆就看到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少。那我相信当然地理环境会有一个区别，但是你会觉得台湾的艺术家或者说台湾的这个文创的这些人，他脑子里想的东西哈，跟大陆的这个做出来的作品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这个诗歌的一个活动，大陆的诗人、香港的诗人、台湾的诗人在一起。那么台湾的诗人就上来说了一个明显的感觉，他说我今天来看大陆的诗歌，我第一反应就说这好像台湾好像在十年、二十年前的诗歌。 为什么呢？ 就是非常的写实。他会觉得我一看上去哈，就我就知道你在指什么，有很强的现实性，就是比较批判的这个色彩非常重。但是呢，如果你来看今天台湾的这个诗歌，你会觉得非常的抽象。对，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抽象，我不知道我找不到一个现实的你的这个 对应 参照物哈，到底在写什么，简单来说很难理解。但是你会觉得说这是台湾，它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进化的阶段。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是在做专访，大概有一种感觉，就是会觉得现在的台湾好像就是明天的大陆。 哎，这个一直是一种算是大陆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不一定是也许是一些媒体的现状也有可能。对，那感觉到说，其实你说到，其实说批判，其实你刚刚讲到台湾人的幸福到底幸不幸福，台湾好像很痛苦。但是就我不敢说我能代表全部，可是就我接触的同事朋友圈，我觉得一般台湾人其实还蛮容易幸福的。就你今天如果能够在这个城市找个一个咖啡馆坐上一天，很舒服的，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你说某种程度为什么这么痛苦， 我倒不如觉得是因为如果你处在每天都是在谩骂、嗯、都是在骂、嗯、所有都是负面，就是没有一个正能量。嗯，对，就 Miss 一直不喜欢正能量这种感觉，但是、嗯，就是真的缺乏你看得到希望这东西，所有的媒体一定都告诉你是负面，来骂所有的任何一件事情。嗯，你会觉得你每天就是被不断的被这些谩骂包围。嗯，对，你要很难得在寻找到一点纯净的地方，你非得要去花莲或者是去台东，或者是你不要有网络不要有电视，你才可能脱离到这样的去寻找一点点的幸福。可是我基本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还蛮容易满足的，其实你接触很多的台湾人，你知道，就其实你今天如果一个计程车司机能够，我那刚刚举到那个例子，我坐一个计程车，他跟我就一路上聊蔡英文，好，那就聊聊聊、嗯、聊到说这个人其实怎么样可以带给台湾希望什么的什么的、嗯嗯、就后来他下车居然跟我谢谢，他觉得他今天很开心、嗯、能够在车上跟我聊得这么开心、嗯、他今天就很幸福了、嗯、所以你说有什么吗？其实没有，其实台湾人真的还蛮容易满足的、啊、只是 那你这个就是又说到这个变成台湾这个媒体，那除了台大法律系之外，台湾媒体也算是一个所谓的台湾乱源。好，我们这次有访到这个中视的这个董事长林盛芬先生，嗯嗯，其实我想这个问题他应该也被人问了无数遍了，那你所以怎么办呢？ 你问他什么呢？你说 就说那你说这个 媒体的乱象、哎、 好，你所有人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嗯，好，这里面有问题，你这个是两个台湾啊，一个是可能真实的不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台湾，另外一个是媒体上的台湾，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啊，龙应台也这么说，普通台湾人也这么说，包括他 李安也这么说、 哎、李安也这么说，那这个林盛芬他自己也这么同意，但是我印象很深，他说那你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 还常常叹了一口气， 真的是无解。对，我最近我又看了很多台湾的，你包括这个蔡康永、嗯、他也说没有办法，他说台湾就是一个收视率主导的社会、嗯、你说怎么办呢？他也讲到、嗯、他说有的嘉宾就是会看收视率然后来自己看哦，不是那个制作方看哦、嗯、他自己看完收视率的变化然后说哦我知道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观众会比较喜欢、嗯、我下次会调整我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我抖包袱的这个时机，或者说我说话是更加偏向于哪一类的话题，他自己会调整、嗯哎、然后李安前天不是跟那个陈文茜有个对谈吗？还有什么郝龙斌啊、嗯、胡志强啊几个市长，然后他就讲到，他说台湾的媒体真是不像话、嗯、你说这个鸡飞狗跳的、嗯、小猫小狗打架也可以做直播、嗯、然后接长里短的、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做上老半天、嗯、这世界上还有比这个很多重大的事情啊，我们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呢？他说台湾的媒体实在是太不争气、嗯、但所有人都在骂争气，你说真正的这个解药在哪儿？真的是不是真的要等到台湾的观众是受不了、哎、然后罢看电视，我为了增加我的兴趣指数我 不 要看电视了， 这应该是不会发生。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嗯、我觉得你就说之前一直在说两岸的这个电视落地啊、嗯，我觉得如果说电视互相落地，我且不说这个大陆这个电视到台湾落地会怎么样、嗯、台湾的电视如果说有可能开放到大陆去落地，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它的内容它的倾向它的制作方法会造成一些改变，因为这个毕竟这个大陆的这个市场容积会比较大，它会需要去调整它的这个口味啊，或者说调整它的制作的这个方法，这个也许会对它的现在这种风格，因为现在大家会感觉啊过于这个鸡毛蒜皮，对不对？那或者说在一些这个本土的政治上这个会过于纠结啊，这个打得太凶，如果说他会有这么一个你把13亿的大陆的这个观众放进来的话，我觉得势必这个格局至少是大一点，嗯，你具体操作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市场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大的市场，我觉得可能会改变一点。 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刚刚一直讲到有没有解，其实说问我，我真的我觉得那么多名人那么多重量级的真的都觉得没解，你就问我，我真的也想不出来。可是我觉得台湾最，我一直觉得最珍贵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民主。当就是你、嗯、我们选出我们的领导人，他带着台湾去走向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嗯、可是你现在发现在从事政，特别是我们在做这次专题，我在这些发通告去接触到这些，发现到所有的不管是台面上或者是说也许还没有上台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处事其实太多的算计跟保守、嗯、就像说昨天苏贞昌，我看的那个标题、嗯、苏贞昌说呢，就是就例如说让陈水扁重新回到党，大家就在批评他，他说、嗯、哎，大家不要那么多算计，会算到以后选举要有人性考量， 是， 可是我真的在想，你真的没算计吗、哦、所以当如果所有的我们可能去 放到那个位置上去带我们去一个方向的地方的这个人，嗯，就是只有这一群人，嗯，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不会有改变的。但如果这些人可以有思想，就像马英九，如果说他的性格上他愿意不再听这些骂他的人，他就觉得是对的，嗯，去做，嗯，或许他在这四年之内或者是这一段时间之内他真的会被骂到臭头，嗯，但是十年之后 历史评价， 二十年之后，嗯，可能下一代他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嗯，因为真的不可能就五年见到一个成绩，嗯，可是我觉得台湾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嗯，会存在。 对，这就取决于你是想做一个政客还是想做一个领袖。 好， 就你是取决于现在的人对你的反应，还是说我真的是要历史来真正评价，嗯， 好的，这个说罢了这个台湾啊，我们预告一下，在七月份哈，应该是七月份，在我们这个凤凰 U Radio 的台湾十字路口啊专题会在凤凰网和凤凰 U Radio 同步的推出。那这个访到了是多位台湾的重量级人物啊，从政经媒体社会啊各个领域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哎，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的痛苦感觉有关系。你要说这个台湾还有 22K， 22K 折合人民币大概4000多块，但是呢在大陆 广州， 在广州，哎，这个毕业生的这个税前啊，我看到新华社的新华网的这么一个调查是税前2400块人民币以上的月薪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把自己卖出去。那有一个平均的水准，说是大概平均的这个薪酬预期在3000元。三千元在广州可以干什么？我这个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租房的网站，基本上在天河区哈，随便一套公寓就要在2500块左右。你3000块钱啊，你租房真的说北京已经有40个人了，租一套房子的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当然大家我觉得各有各的理，有的人可能觉得大学生现在已经泛滥了，大学生本身不是一个标签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你觉得这个大学生，我们今天全且定在起薪3000好了，大学生对于自己薪酬的期待值是3000块钱，这个3000块钱您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吗？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呢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意见call in的功能，已经启动，嗯，来告诉我们3000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3000块钱哈，这个大概除去房租的话，还有500块钱吃饭。好，一首歌之后，欢迎大家。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这个话题，史上最强啊，史上最难就业季，不是最强，这我估计在史上最难就业季当中能够成功就业的，一定是史上最强大学生。 今年毕业生699万， 699万啊，相当于全部香港的人口，好，这个一整个香港的人口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不是，当然不是全部都找不到工作，但是呢，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数据说，这个签约率啊，确实让人比较的揪心，也难怪前段时间这个习近平也是专门到了天津的这个就业市场去视察了，哦，嗯，哎，这个是你看这个就大学生没有办法就业，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业的人呢，恐怕拿到的薪水也不是很好，心情不佳。有这个专家就建议广州的应届毕业生啊，你如果说公司给你一个2400块钱税前啊，嗯，2400块钱应该可能还够不上交个税的门槛，2400块钱。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把自己给签出去了啊，嗯。那如果说做一个平均的调查的话呢，基本上在广州啊，大家这个薪酬期待应届毕业生大学本科毕业3000块钱，大家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呢各位啊，这个可能你是这个大学生的家长或者说大学生的朋友，你觉得值不值？哎，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来立刻接听第一位听众电话。 好，穆先生，穆先生咱们的老朋友了，您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觉得3000块钱这个多吗？ 我觉得其实啊，可能3000块钱在广州而言确实算不上多，因为租房子可能1000多块钱就去掉，然后平常吃饭啊、坐车又去掉一些。但是呢，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就 就是因为我了解的广州很多地方它的企业它是属于起点不高但是成长性很大的，就 有潜力， 我今年3000明年可能就能拿5000或者6000这个样子， 嗯， 然后他们的企业也比较敢于相信这个年轻人， 嗯， 就是有这个信心，相信年轻人可以独当一面。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3000块钱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但是呢，就怕是那种地方本身把你招回来，就一看只值3000块钱的价格，也不看你的潜力。完了之后呢，那企业觉得反正这么便宜，我来年还可以再招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嗯， 大家在那里做的也不开心，然后企业也从。可能3000块钱都不值， 嗯， 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变成3000块钱的一次性消耗品。 对对对对对。 嗯，好的， 谢谢 穆先生哈，这个分析很重要。 找工作的时候还是得看清企业本身，他到底是把你当什么使。3000块钱如果是有发展空间的，还是可以接受的。穆先生的感觉。 哎，来自广州啊，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这个您是在广州，恐怕对于这广州的物价比较有感触。您觉得3000块钱啊，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广州能够接受吗？ 我这样认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目前呢，就是大学生毕业的问题呢，作为真凭实学的大学生，我是同意他们这个3000块的起薪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近些年来的无乱的扩招，那么这使得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呢，就参差这个良莠不齐，本身有一些不具备这样资质的学生呢，也进了大学，因为拿了一个文凭以后呢。就必须要做白领，必须要起薪多少多少，这个是很不现实的，我认为。 嗯， 因为呢，人广州是目前的那个技工学校啊，它的就业问题就相当可观，很多学生在没有毕业之前就被各大企业把它签订了合同，而且面临几个选择。 嗯， 这个大学生就要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他们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就避免那个一毕业就变成失业，就找一份这个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社会的实践来提高和积累自己的这个就业能力，被社会和企业所认同。 嗯，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嗯，好的， 好， 谢 谢 这个来自广州的陈先生哈。陈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大家可能期待上有一点问题，需要反省。哎，确实这个现在可能中专毕业的这个学生有专业技能的，非常好找工作，反而是这个大学本科生啊，就不太好找工作。接下来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喂，赵先生。 赵先生在线上吗？ 两位主持人好。 哎，您好，赵先生是来自哪里？ 湖北的。 啊，湖北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3000块钱的话，以我自己的经验，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嗯。 包括的话，我觉得3000块钱的话是非常低的。对，不算特别高。 嗯， 北京上海那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就是连租房都很可，基本上就够一个租房嘛。 嗯， 有的时候甚至连租房都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工资的话，已经要求的比较的合理了。包括我本身是湖北人嘛，中部的话算特别发达，但是这边的话，现在也基本上3000块钱也基本上够一个，大致能够够一个温饱。对， 嗯， 是这样。然后你。如果想有更好的生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嗯，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要求的比较务实。我希望企业们，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最开始的实习生一步走过来的。 嗯， 那我觉得现在的实习生好像比我们更加的悲催的一点，就是说有部分的企业，尤其是私营业主，可能在打一个擦边球。我知道他们的压力也挺大，但是这个压力他不能转嫁给我们劳动者，因为如果人家劳动者的话，他们没有了，一旦没有了保障以后。这个消费就很难刺激进来，就会陷入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怪圈。那为什么咱们说美国的经济这么繁荣？为什么一下子他就从那个欧债危就是那个经济危机的这个边缘走出来？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积极意义的。 嗯， 必须要做到民富国才能够国强嘛。 嗯， 我希望在这方面要转变一下，尤其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寄予了很多人的厚望。 是， 并且尤其是那种农村来的大学生， 嗯， 他们可能会写。会，如果你让他们连3000块钱都拿不到的话，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嗯， 好 的， 非常感谢 湖北的赵先生。 赵先生 讲到一点，其实农村来的孩子，尤其是希望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 是 一踏出校门，每个月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心里一定是觉得还蛮心酸。 好，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您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这个在广州啊？我们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起薪是3000块钱是在广州，但是广州的这个起薪应该跟北京差不了多少。假设在北京大学毕业生拿3000块钱的话，您这个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吗？合理的期待吗？喂， 喂， 哎，李佳， 听到， 哎，听到了，李佳，您讲。 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现在租房也很贵，因为除了上班这个，除了把那个保险什么那些都扣了的话，其实剩不了多少钱了。然后再减去租房是一个比较大头的，1000到1500差不多这样，然后剩下真没多少了。 嗯，所以您刚说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我觉得合理。 合理，为你说了这个剩不了多少， 至少能保证你的生活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您为什么还会觉得啊？ 嗯， 就是说刚刚好温饱， 反正够花 啊。 啊，那您是就是我不太知道现在大家觉得3000是多还是少？ 我是问您觉得 您的意思呢？ 您的意思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合理的 啊，就是反正饿不死。 好，明白了。 我觉得 只要是能 比较够这样。 嗯， 好，谢谢李小姐。李小姐，这 个 是量入为出，从这个温饱的这个前提哈，这个 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好， 最后一位来自中山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同样是在广东。喂。 喂， 哎，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大学生起薪3000块钱？您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吗？ 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您应该说高还是不高嘛，对不对？ 嗯，您觉得呢？ 你就说，3000块钱比较低了。 嗯，比较低。 我觉得比较低。 所以，那您觉得是不合理的吗？合理吗？ 也算合理，但是说了就是说，觉得期望还是比较低啊。 嗯，好 好， 感谢。 您该明白您的意思，还是 广东的朱先生觉得这个比较低，但是合理啊、说明呢，我觉得这个换句话来说，就是大学生值的钱也比较低。现在就是 说明现在企业主呢也是非常的务实，就觉得先招过来看看，先试试，觉得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再多花点钱来请他。所以现在的大学生自己呢也是要换一种心情，可能也不要觉得哦，我可能是这个名校毕业了，我将来呢就一定要。起薪要求特别特别高， 好， 确实现在就陷入这么一个社会的现状。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